锵锵三人行，哎，我感觉这两年呢，每到这个年末年初啊，辞旧迎新呢，好像经常就要缅怀谁，谁就走了，嗯，甚至是前年还是去年，我记得春节之前，成堆的就是这个有名的人呢，就过世了的。 好像有人算过，2016年就是去世的名人特别多。说2017年也不见得会好， 哎，你看我们跟那天刚刚说了周有光老先生，当然这个是这个善终啊，也活112岁，但是呢马上这个人我本来不熟悉，但是我怎么去开始觉得在朋友圈里啊好多认识不认识的就开始刷屏啊，就是讲这个刘晓光，刘晓光才活了62岁，你对他熟悉吗？ 他我还真的没有太听到过他的名字，就是我孤陋寡闻，但是阿拉善听过， 他的 阿拉善这个很 阿拉善可以说我觉得他是这个创始人，并且永远的精神上的一个标杆啊。 那每年都这样嘛，年关嘛，年关难过嘛。2016好像演艺界的去世的人比较多，有人 说上帝在开音乐会嘛， 对，有人 演艺界谁啊， 演艺界好多啊，音乐界什么一些明星，香港也是哈。然后这样阿拉善我跟你一样的没听过刘晓光，可是阿拉善有时候是从内地朋友的口中听到，很伟大的事业嘛。 不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少了，就是说你看他，我看朋友圈里所有提到他的这个全是好像充满了感动感谢感恩，甚至于有人已经把他叫做圣徒刘晓光。就是这个人呢，他好像本来呢都是体制内的，就是北京市纪委的这个干部。我觉得你看我朋友圈里啊也有这样一种人，就是说一说起他来所有的人都觉得都得给他面子，因为呢这个人呢他帮助过所有的朋友，就是任何一个朋友，哎，他所以他要干件什么事儿，所有的朋友都无偿的就愿意帮他，确实有做人做到这么一个程度的。 听起来蛮像我的， 听起来像你的反面，哎，也像我的反面。你比如说像我就觉得我肯定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但是我现在也承认有这样的人，就你比如说从他们像潘石屹啊，像他们阿拉善的这个几十几百个企业家，你在他们的朋友圈里看那都是发自内心的，就真心的怀念他，而且呢我就说问题在于他原来呢是个等于是干部，然后呢就负责审批的，比如说潘石屹就写文章怀念，当时为了拿到一个批文等到凌晨2点啊，然后最后他不但给到了批文，还给了很多民营企业家都回忆到当时他对他们的帮助。然后呢这个人后来又接手了北京的一堆那个问题成堆的国企，本来是个烂摊子，但最后给他搞成首创集团嘛，搞成上千亿的这个事业。然后呢后来呢又因为协助调查进去过一两回，就什么王宝森自杀之后，还有这个是北京市有个副市长最后也出事了，他都被牵连协助调查，但是协助调查呢出来之后又证明是清白的，就没有什么事。然后据说是第二次协助调查在里边关了几个月吧，再出来观察他身体就不大好了。但是尽管身体这么不好呢，而且就说这个人有这个诗人呐，激情的这一面，就跑到内蒙古阿拉善盟的一个沙漠上，哐就跪倒面对苍天，就感慨，就觉得就是说人类在破坏环境，所以呢他就用他的人脉就威逼利诱，就中国最有钱的这些企业家就说你们都得来给我帮忙，要办这个阿拉善，就现在是等于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环保的这个组织，团结了这个几万亿资产的企业家共同就他带头来做这个环保啊治沙呀，这方面的这个事情。所以像是我了解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我觉得这样的人我身边我也见过，当然没有做他那么大的事情啊，就是也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如果是比较的无私，就是说把自己放得比较的小，但是呢他特别做事情给心机啊，我们就是广东话说给心机，特别用力的在做事情，而且有梦想，他有一定的那种浪漫的或者是纯洁的这种东西在里面，这样的人就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的共识。 哎，没有没有，因为有这种精神啊，做大大小小的好事哈、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哈、啊。有些草根的人也是啊，自己赚的不多，也奉献了很多金钱时间去帮人哈、啊。我可是我听阿拉善的故事，就在说那种魄力，比方说我听起来对我很吸引的，就是说他哎，我微魄力有，我的朋友都不会来帮我忙一起去做环保嘛。他用什么来感召？他如何微魄？如何 他自己做的正 啊，自己做的正，我觉得这些 我也做的正、啊。问题你总有你的条件啊，那要江湖地位啊，然后之后呢，比方说你刚说哎，那个事情我倒不知道哈、啊，被牵连哈、啊，调查了两次什么哈、啊，那这个可能不晓得，这是他有他的方法，所以最重点是说看他的结果，然后看他有什么力量能够召集了这么多人啊，诱发了大家一个共同的目标的理想去做。我觉得里面啊，虽然他现在去世啊，可以后来一定很多故事的，甚至很多意料不到，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是我们愿意听到的故事，当然很多是好的啊。 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照片，这个刘晓光啊，这就是很多人对他寄托感情。你再看。这个也是很可惜啊，才活62岁。嗯，哎，这个照片你知道吗？让我对他有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就像我当年看到王小波的一张照片一样。 哦， 我老觉得有点呼吸困难的感觉。 我是想到焦裕禄，我跟你说。 阿拉善， 你说有点苦是吧？我是觉得笑起来都 是 有点苦兮。 再往下看。你看这个，所以潘石屹写了篇这个怀念的文章，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最后啊。这个临终之前呢，还去看望过这个病床上的刘晓光。他当时感觉，他说就像是一个在笼子里在挣扎，喘不过气来。所以他觉得他走了，也就像是带着他的这个情怀，是吧？终于脱笼而出。说起这个笼，这个为什么我现在他去世，我才知道阿拉善的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啊，还有另外的一些个隐喻，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啊。这帮企业家也都有中国的这种一代创业的企业家，往往有性情中人的这一面。你比如说王石是吧，这种性格你都能感觉到，而且他们是出生于共和国一个特殊的时期。这类人呢、啊、有时候我在锵锵三人行里嘉宾也见到，有左派有右派，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说忧国忧民，或者说所谓中国人讲叫以天下为己任。那当然你有以天下为己任，有时候你也得想想天下人愿不愿意让你替我们代言，但是他们这些人往往不管这个，就是说哎，我就是一想的就是天下，一想就是国家的前途。哎，这种人里边有的人我觉得就是走火入魔了，就比如说像当年的那个谁啊，就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他搞一个企业啊，他也在办公室里挂一个世界地图，好家伙，每天想着这人类该向何处去。他们这是另一类，但是刘晓光啊，或者王石啊，或者是任志强啊，他们我觉得不属于这一类，他们属于是真的，咱就说叫根正苗红啊，就是生长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你觉不觉得？他们好像都是觉得。所谓叫社会责任感，所谓就是说，哎，就是当着老板的身吧，但是操着国家的心，就往往就有这样的一种情怀。你看他，但是甚至于他身上呢，也带有一些个共产党干部的东西。比方说，为什么我觉得有意思？就说这个笼子，你知道他把这些企业家召集来之后，这些企业家在自己企业里都是说一不二的。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咱们怎么组织啊？选举。对，然后这个刘晓光呢，自己感觉自己肯定是会长嘛，对吧？那着急了嘛。哎，结果大家说不行，凭什么你当会长？到最后这章程听谁的？最后讨论半天讨论不下，最后大家逼着他要吴继明投票。 对， 说我们一定要搞民主。一定要吴继明投票，结果闹了这么半天，吵得拍桌子瞪眼，最后吴继明投票的结果是他以毫无争议的高票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所以你看，这对刘晓光本人也是一个改变，就是咱们按照民主的章程，比如说他跑到旁边屋里想去这个听一听，人家说这是监事会， 对， 是监督你们的，你不能跑我们这儿听，你出去，对吧？ 要把他关进笼子， 就说要把刘晓光关进 笼子，嗯，结果关进笼子之后呢，他发现还挺好。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你说说。 那我说他刘晓光啊，让我想起我前一个礼拜哈、啊、出门去，然后在飞机刚好看到 New York Times， 然后看到一段报道，他讲一个美国人，我现在老了记忆不好哈、啊，他访问他哈、啊，做了一个报道，他是很简单一个富豪，简单来说他就穷小子，然后当兵，然后用当兵美国政府那时候哈、啊、会啊，你当完兵了就给你钱支持你上大学读书。读完书然后就开始做 小买卖吧，啊，在街头卖雪茄酒什么，后来又做大了，滚大了，变成多少几百亿美元财产的富豪这样啊。那重点在什么呢？那个文章重点在于说每个富豪都会说裸捐，裸捐啊，捐就是捐钱啊，把什么大部分财产什么需要捐出去啊。他说这一位先生啊，我真的忘记名字 Barry 什么的 OK， 然后呢真的捐了，而且他今年才71岁，几百亿的财产捐到剩下现在多少钱？还活着，70多岁而已啊，跟他太太剩下200万美金，比你财产还小。 谁说的？我也很恨不得有200万美金。 200万美金，你想想，这样就捐，就捐了，自己成立了一些慈善基金，而且到处全世界做慈善活动。然后有个前提，我支持你这个活动哈。有个条件，你要答应我不准说出来是我捐的，嗯，我要匿名的无名氏，一趟又一趟，直到现在好像73岁啊，到最后真的捐掉剩下200万美金，跟他太太在哪里啊， San Francisco 租一个是租的 apartment 还是 New York 我忘了哈，这样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平常听太多了啊，我捐多少钱做善事，或者说我答应我以后会捐多少钱，他说别废话，我还没死，我就已经捐掉了、嗯、都不要了这样。 我觉得他们，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西方人他们看待就是说一个是财富，另外一个是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有点不一样，他们觉得我要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力，这个是最重要，不是说我自己拥有多少钱。嗯，有时候看到他们一些就个人，不是说多有钱的人呢、啊，一些很具体的个人，他们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我有在英国一个就是教我新闻的一个老师，就是平时你看他，看40英镑的戏，他都会觉得贵，从来没见他买什么新衣服。我送他一条围巾，一条丝的这个围巾，他觉得贵得不行，他就觉得。后来最后就临走，我看到他桌上，哎，有一个那个孩子画的画，我说这什么东西？他说他自己啊，他说我就快领那个退休金了，我就把我自己的钱呢，在印度和这个阿富汗捐了4所学校，个人捐了4个学校，他自己都没去过那个地方，特别远，但人家给他寄照片过来，一些孩子笑得特别高兴，他说我们投资教育啊，这个教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好像你看，其实中国不是有一个曹德旺吗？前一段有人谈论， 对，首富慈善榜首， 对，他就说，他说钱多了以后呢，人对财富的态度就变了。他说多了以后，你真的觉得要改变世界，就是给孩子们就是教育，去影响更多的人才最重要。 而且君君，你刚说你在他桌上看到了孩子的照片，这样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是很好的回报，而可以让你上瘾的。这句话我是从一位大明星嘴巴听回来的，当然他不是跟我说，我是看电视听到的。他说哎，刚开始啊就被逼着去做慈善的啊，你去慈善活动总要捐点钱嘛啊，哎，刚开始好心疼啊，可是一次两次之后呢就上瘾了。他说当我心疼之后，有一天就突然收到一封感谢函，是那慈善活动里面受到好处的小孩一起写了签名，写了一个卡给他。他说他那一下那刹那哈，拿到了感谢函他就哭了。他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哭，他说我没有宗教信仰啊，坦白讲我舍不得，突然平常我去活动拿个50万100万出场费，现在去我还要捐个10万20万50万出来，我心疼得要死啊，可以再买一块表。可是就是那一张卡，他说改变了他了。之后呢他就做善事，而且每一次捐钱呢，他说要怎么样，捐到自己会略略感到心疼那个数字啊，不，你才有感觉啊，才有感，其实有一点像赌钱了、啊、我们赌徒是说、你输到我能力范围内了，其实我没 快感，一下从圣徒变成了赌徒，你这个转折好快啊 有一通通的嘛，你我比方说我有能力输10万块的，我假如输了9万9，其实我没有快感， 要知道就输到十一万，哎呀心疼了。然后我就要追回来了，要什么？他说做善事呢要做到自己心疼的感觉，那才好。 那这是比我境界高了。我是做善事还是做恶事都像做贼一样，我这个根本的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知道你有做善事， 就是这是我我觉得我就是最生物，现在据说动物都有恻隐之心，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最原始动物的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随缘，就是他某一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联合国组织放出了一个儿童的脸，就这个恻隐之心啊。而且我觉得这是我跟我自己之间的事情，就是说包括有些朋友他们做的一些事儿，实际我也偷偷给他们捐，但是呢我都要求匿名，我都要求匿名，因为我就觉得也不知道为什么做坏事怕人知道，反正做好事好像 别人都来找你， 我也觉得丢人，就是不是你不知道吧，这事儿我是自由的，我控制在我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绝不会让我肉痛的，但是都知道了我就觉得就有压力。 我想回过头去说，你刚才说像这个刘晓光这一类人哈，我真的我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背后有多少的故事，但我假设吧，就是这一类人，因为我见过比他更规模小，就是这个场面小就小一些的人，我觉得他们是这样，你首先呢你自己要所谓成功吧，就是说你在你这个行业里面你做的事情你证明了你是有实力的，你像他一开始做那个首创等等也是做出来了对吧，成功，你要根本不成功没有人服你的，那他有做出来。另外呢这样的人他会信奉一些他的精神上的东西或者是价值观，那这东西让人家看到他真的去做，那么很多人呢未必之后还追随他，在他的我认同你这点，但是我可能做不到你这个，我自己会慢慢偏离，但这个东西都会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慢慢会留下来，就是为什么人家会服呢？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在说的，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新闻编辑，他就是那个踏踏实实每一个字给你敲打，而且他自己就是没日没夜的，也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啊，他当然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偶尔也会有挫折感，但是他那种 passion 那种热情的精神虽然我们后来慢慢会偏离他那个轨道，但是每次你自己写到稿子写的，你都想到那个人会这样改，那种精神会在你心里面。你知道 passion 这个词啊，这个词在 激情 在古希腊原文叫做神在其中，就是说你这里面是有一种神的精神。 他们有人认识刘晓光的人就是讲这种，就他有一种激情你知道，所以很多凝聚力靠的是人格魅力，你就说为什么这些大老板愿意，当然一方面可能欠他的面子欠他的情有这个关系，但是更多的他这个人 对 他有时候有一种激情领着大家，你环保嘛这是大善对吧，而且呢他你说他把首创做那么多钱，但是周围这些民营老板都知道他自己没钱，他自己你知道在中国很关键的一个地方，说一个人叮当干了半天自己没落下什么，这个本身就让大家尊敬， 对， 而且就是说他又比我刚才说的那个又高一个层次，就在哪儿啊，他不但是要让人知道，相反他运用他的影响力，我没钱吧，可是我只有我能把你们这么多老板团结在起来干一件真正大的事情，老实讲他干的事情国家就应该干对吗，他实际上真的是我觉得他与国分忧，某种程度上对不对，什么治理沙漠好像这不是与国分忧吗，他其实但是我就觉得他有时候让我想起什么呢，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圣徒我是不相信的，但我也不是绝对不相信，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会有那么一种啊我们很难企及的人，老实说打死我都不要做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就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不讲究自己的人生也是有意义的对吗，但是他们那一代有这么一类人，我经常见到，你也可以说是他受了某种教育，你也可以说是就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人，他对他个人生活的享受好像没有太大兴趣，甚至他的享受可能就来自于他给你治理好了一个沙漠， 那叫这种不叫享受，满足感啊，生命意义的满足感， 对他享受过了， 对啊， 你比如说当然咱们不能把他随便比附，过去有人说这个，比如说有人聊特别引用那句话讲这个圣雄甘地，就说你很难想象在上个世纪在大地上曾经走过这么一具肉躯啊，对不对，这就是肉身之躯血肉之躯，其实让我想起中国古代说的那个墨子，墨子啊就是摩顶 咱们的描写摩顶放踵啊，就太阳晒着，整天光着个脚在大地上走，叫兼爱非攻，到处提倡就是帮别人，大家不要打仗，要有爱，是吧？这让我想起来， 你对你说这个，我再说一个更小版本的，可能就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有部电影，大家可能都看过，叫什么什么大饭店，我忘了。里面那个人啊，他就是一个饭店的那个店主嘛，他其实人很风流的各个方面，但是呢，他有一种精神，就是文明的精神，我出去都很体面嘛。他那个故事到后来，就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么他在那个列车上面，因为他下面的一个人被那个德国人拿枪指着，这样他就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然后结果他好像自己被打死了，我依稀记得是这样一个故事。他就想说，整个是说他相信的那个世界，那个优雅的文明的世界其实早已经就不在了。我想说，有的时候你甚至未必达到一种甘地那种多高的一种精神要求，而是你在乎的一点点的尊严价值那种东西，甚至是让你自己觉得舒服的一种体面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可以坚持的。但常常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在丧失，让人非常悲伤的它在丧失，但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你会不断的还有那样的人在，你会去缅怀那个东西。 嗯，对，我就剩下缅怀这样的人。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咱们必须说明，我们对刘晓光既不认识也不了解，完全是根据他们发来的这些文章我们去想象一种人格。当然也许这个人幕后有什么，也是我们很难去假定的。 可是不管啊，我人都去了，二来也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唯一有关系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发了一个善心，也有这个魅力能力，召集了做好事，那这个呢就变成说，哎，让我们会觉得说，对人间是有希望的。你想一下，我经常说的，假如你在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你从小没有被别人尊重的，你看到的都是高大空啊、欺骗等等，你放心好了，不会尊重别人的。当你长大，你不会尊重别人，对吧？你没被尊重过。所以这种，我们简单来说，好人好事啊，一个人，当然听得越多越好嘛，啊，我们也现代人没有那么天真啊，假设真的，哎，不会出现其他的负面的消息。可是有人做过，愿意放出他的时间心力做这种事，那很好，会成为我们诱发我们善心的动力。唯一担心的就是说，因为可能因为很敬仰他，称他为圣徒呢。就是 这个过了有点啊， 哎，也不仅是过不过，我是看效果的问题啊，效果，因为很容易，至少对我这种阴暗的人来说，哎，一看到啊，谁是圣徒，谁是圣徒，我马上就想，好吧，有你圣徒就行，我不是啊，我是凡人啊，我不用做了，我也做不到你啊，对不起，我做不到了哈，我就觉得说，因为啊，圣徒也好，成佛也好，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嘛。刘晓光刚开始也可能没有做的那么过瘾啊，可能也是心疼肉等等，慢慢越来越上瘾啊，做好事是会上瘾。 而且这个圣徒啊，你看是不是天主教是死后丰盛， 对 是吧，死后丰盛， 对， 因为如果圣徒一直活着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儿，就是因为人是会变化的。哎，你看当年我们说的很多那一代企业家的精神，哎，你比如说王石，这当年是多被人敬佩，能够把这个公司收为己有，但是仍然所谓情怀，那一度也是大家觉得这了不起的啊。但是现在你看万科的事情算是落幕了嘛，但是也有些人说这并不是王石的胜利，就是说最后感觉到，先是证监会啊、保监会啊，啊查你这些险资，不准拿来这个买这个企业，有什么什么野蛮人呐、啊、妖精啊、害人精啊，这些话全出来了。然后这些险资就退，说我们不买了，退。然后呢，华润全部的给了深圳地铁，把股份让给深圳地铁，那么变成了一个深圳的国企嘛。但最后呢，就跟这个万科王石的团队管理层等于说又是重掌大局。所以我不懂了，我是看到有些文章就讲说王石是万科是赢了吗，但是王石是到底是输了还是赢了，就是又会有这些个争议。所以你知道，你这人活着，那么在时代的变迁当中， 对，有时候他太近了，你也看不出他到底是，就说是好，就说怎么是胜还是凡了。当然，我不是说那个王石是胜，我只是说有的时候一个是距离太近，另外一个就是说，大家现在也开始在乎这个斗争的姿势优不优雅。不过你看就很巧，那个周有光、刘晓光， 这个要有光，这个光。 哎、说2017啊，要有光了，是吧？上帝说光 没了吧？ 上帝说光是好的，于是就有了光。